Marcy? Marcy? 我好想见你。我哋分享一个生命好吗？我哋以同一生命生存。马斯，我好想见你。马斯， 1999年，在那个时候，地球的科技可以说是非常发达，很多科学家都致力在太阳系各行星开发新天地。 恒星开发中心啱啱脱离咗月球嘅轨道， 知道啦。咁好啦，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先啊。 唔系啊嘛，又咩事都冇发生。如果系咁 ，Crusher 队好易会生青苔噶。 咪乱讲嘢。 系啦，长官啊，如果等到冥王星嘅基地建造好之后，到嗰阵人类就可以踏出太阳系啦。 系啊，人类嘅梦想系无限嘅宇宙。那里将会是个大舞台，演出啲壮观而华丽嘅好戏。 原来长官都是个浪漫主义者嚟， 多数男人都喜欢浪漫噶啦，女人就多数贪靓。 哦， 啊，你家咩事啊？ 长官有一个不明来历嘅信号啊。 信号？ 等我开咗频道先。 地球生物立即停止宇宙开发，如果唔系。我哋会破坏地球。我系吉森星嘅之路。 长官，到底系边个？ 唔知啊，好似向我哋发出啲咩警告咁啊！ 警告啊！ 佢好似系话乜嘢吉森星嘅之路。 美嘉，你立即进行数据分析啦。 系。 吓？啲纸币啊！唔多头啊！系重力波啊！宇宙中心有危险，受到攻击。 咩话？你讲咩啊？ 阿母，点解你会知道啊？ 唔得啦，已经嚟唔切啦！ 沙队，都要靠晒你哋啦。 Crusher 队是为了要解决宇宙中各种事件而受过特别训练的宇宙战队。飞鸟健治23岁 ,Crusher 队队长兼作战主任。木曾明16岁飞船操纵员。日向美嘉17岁负责分析及通讯。伊泽远成17岁负责射击。同样负责射击的17岁成员明神武。 队长，宇宙中心的信号突然消失了， 真是可恶啊，被人破坏了。 阿武啊， 快点，或者还有生还者都未定的。 真是惨不忍睹啊， 没有生命反应，亦冇发现任何敌人。 可恶啊！究竟敌人匿喺边度咧？ 系重力波。 出嚟啦咩？明，稳定啲架势啊！ 得啦，收到。 好啊！ 今次我哋作战好成功， 点解我有呢种力量噶？ 摩斯，你快啲醒啦，摩斯！为了今日的来临而身处地球的马斯， 等阵先啊！你究竟是边个啊？我的名叫明神武啊！ 唔系，你是马斯，即是我吉心星皇帝之老的仔马斯。好明显，地球而家已经成为我哋的威胁，因为咁，所以我哋系绝对唔可以放任佢哋对宇宙的野心。马斯，你无论如何都要破坏地球。 你唔好乱咁讲啊！我根本冇你啲咁嘅爸爸，而且你。叫乜破坏地球，简直是疯狂！ 破坏地球的关键在于听从你命令，作为自己命运的机械人盖亚。盖亚已经内置了反杨子炸弹，是会听从你的脑电波行动。 你收声，即刻消失啊！ 嗯， 我是一个地球人，你个恶魔，快点消失！ 嗯，你咁大胆，居然违抗本大王的命令！摩斯，任何人敢违抗我吉心星皇帝之老的命令，都冇可能生存下去。违抗我命令的人就要死。 亦即系我吉心星皇帝之老嘅仔。 爸爸，点解我会有嗰种不可思议嘅力量噶？ 阿母，嚟啦，坐低先。你已经长大成人啦，你今年17岁。 爸爸，请你讲俾我听。 我都知道，总有一日要讲真相俾你听。阿母。其实你不是我和你妈妈的亲生仔，你妈妈叫我不要告诉你，但是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你是有能力面对真相，所以我才决定告诉你。那次是太阳在各惑星连成一线发生的事，地球各地发现了好像陨石一样的东西，引起地壳变动。我一直以来观察了很久的明神山都受到那次变动的影响，而且还一连爆发了5次。我在这里等，等到火山稍微稳定下来，就在那里看看。后来在那些新形成的怪石上发现有个胶囊在上面，那个就是你了。详细情形我不清楚，我只是知道你的确是由宇宙来，可能因为这样你就拥有异于常人的能力了。 妈妈，妈妈，发生什么事啊？ 在窗外面有个怪人啊。 啊，是谁？ 马斯，不听从之老皇帝的命令，下场就是这样，你都可能是一样。 你个衰人，你竟然害死我爸爸。 你的死期到了，我现在以支老皇帝之名将你处死。你没地走了。 马斯，看来你是这么大了。 地球人是爸爸妈妈的仔，这里是哪里？ 马斯，马斯， 啊！ 你听住，盖亚来自的反扬子炸弹会在你生命终结之时，脑电波中断嗰阵爆发。马斯，地球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上。马斯，你绝对不可以死。 你是谁？点解要讲俾我听啊？ 超能力者巴鲁已经死了，而马斯又背叛了我们。我们大举进攻地球了。 马斯实在太过可恶。就将马斯连同地球一起毁灭了。 遵命。是边个？ 雀仔，你在哪里？雀仔，雀仔，你在哪 里？是马古。 雀仔，你在哪 里？阻住晒，拉开。 哇，好多海鸥啊！ 食啦！ 他们好像一点都不怕人。 知道你是靠这样来掩饰悲伤。 马斯，你听到吗？马斯，地球很快会面临危机，要战斗，马斯。 他们突然间好害怕的。 马斯，你要小心，他们的目标主要是军事基地。盖亚，死咗，盖亚嘅反杨子炸弹就爆炸，地球亦爆炸，这个美丽嘅地球就会毁灭。我唔可以死，一定要生存落去。 已经带了背叛者马姑来了。 马姑和马斯是血脉相连的兄弟，你一定很挂着弟弟了。这样好了，让你们见面吧。不过你去见马斯是为了要拿他的命。 你说什么 话？回回去做啊。 如果你自己不想死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杀死他。 马斯，我想见你，我有事要跟你说，请你来找我。 是这把声， 来找我。 是这把声经常叫我，还救了我。 我想见你。 通信突然中断了。 感情型我们应该怎么好呢？ 长官，请你给我去吧。我要看看有什么事。 你不可以去，因为这些不是你个人的问题。 但是 这样约见面实在太奇怪了，一定有什么阴谋的，这样去实在太危险了。 如果什么都怕危险，那就找不到突破的缺口。这些是我爸爸教我的，而且这个还是拯救我们这个美丽地球的唯一方法，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冒这个险。 但是阿母啊，如果你有什么不测，那地球就会、 有我哋保护阿母咪得咯。我哋成队人跟住佢，唔会有事嘅。 冇错，阿明讲得好啱啊。更何况咁样做就唔会俾嗰班嘢睇小，以为我哋系冇胆匪女啊。 长官，我都请求你批准佢去啊。 咁啊， 请批准我去啦。 好啦，我批准。为咗世界和平，你系应该要去嘅。不过你哋一定要小心啊。 系。 系啦，阿母，嗰、那个讲俾你听有危险嘅人到底系边个啊？ 唔清楚，我都想知道。总之，我好想见佢。 人のようにな ぜか恋しい懐かしい声だ流れ星よ教えてくれ 在前面有敌方战机啊！ 追上去支援阿母。去找啊！不可以说消失了，这样就算了。 马师，我在你的后方啊！ 闭了！ 马师，这样的技术怎么打通支路啊？ 约我嚟嗰个人，唔通就系佢？ 我个名叫马古。 啊！呀！ 马斯，你咁样可以打败我咩？ 你到底系边个？ 你系我嘅细佬，我哋两个系孖生兄弟嚟。 吓、啊！你讲咩话？我哥哥真定假噶？ 我嚟啦，马斯。马斯，战斗啦！要对抗到底啊！ 又系兄弟，点解啊？ 因为只有继续战斗，我才可以生存。爸爸叫伊迪亚，妈妈叫艾达。 炸弹！原来系咁。 发现阿母啊！ 佢而家究竟喺边度啊？ 请搜寻发出电波嘅敌方战机喺乜嘢位置？ 马古，你拖拖拉拉做咩啊？快啲杀咗佢！如果唔系，我就揿你身上扎喺个掣炸死你！难怪太空船，你居然嫌命长啊！ 瞄准啊！只有咁样做，先至可以制造机会同你讲嘢，请你原谅我。我想向你传达爸爸妈妈留低嘅意志。马斯，你 问你，伊迪啊， 哦， 你两个孖仔可唔可以让一个俾我？ 吓、啊， 我想将佢当系王子送佢去地球嗰度。 不过 你冇理由犹豫嘅，始终有人佢会翻嚟吉心星，继承我嘅伟业，成为支配者。 啊、陛下，我开发嘅反阳之能量绝对唔系为咗制造牺牲者，而系要为宇宙中一切生物带嚟和平而存在嘅。我嘅仔都一样。如果能够为宇宙和平出到一分力，我好乐意送俾你。不过，如果将反阳子能量改造成炸弹，令佢成为使用者破坏任何一样嘢就唔得。 你收声！佢一个科学家，竟然想反抗我咁大胆！ 老公，马斯佢你是被抢咗。 而家嘅形势好危险，趁仲有时间，我要将一切化为记忆传俾佢。

点解你会知道啊？ 唔得啦，已经嚟唔切啦！ 沙队，今次靠晒你哋啦！ Crusher 队系为咗要解决宇宙中各种事件而受过特别训练嘅宇宙战队。飞鸟健治，23岁 ，Crusher 队队长兼作战主任。木曾明，16岁，飞船操纵员。日向美嘉，17岁，负责分析及通讯。伊泽远成，17岁，负责射击。同样负责射击嘅17岁成员明神武。 啊！队长，宇宙中心嘅信号突然消失咗。 真系可恶啊！俾人破坏咗。 阿武啊， 快啲，或者仲有生还者都未定噶。 真是惨不忍睹啊！ 冇生命反应，亦冇发现任何敌人。 可恶啊！究竟敌人匿喺边度呢？ 系重力波。 出嚟了咩？明，稳定啲架势啊！ 得啦，收到。 好啊！ 知老皇帝，今次我哋作战好成功。 点解我有呢种力量噶？ 我先。你快啲醒啦，马斯！为咗今日嘅来临而身处地球嘅马斯， 等阵先啊！你究竟系边个啊？我个名叫明神武啊！ 唔系，你系马斯，即系我吉心星皇帝之老嘅仔马斯。好明显，地球而家已经成为我哋嘅威胁，因为咁，所以我哋系绝对唔可以放任佢哋对宇宙嘅野心，马斯。你无论如何都要破坏地球。 你唔好乱咁讲啊！我根本冇你啲咁嘅爸爸，而且你叫我破坏地球，简直系疯狂。 破坏地球嘅关键在于听从你命令，作为自己命运嘅机械人盖亚。盖亚已经内置咗反原子炸弹，系会听从你嘅脑电波行动。 你收声，即刻消失啊！我系一个地球人。你个恶魔，快啲消失！ 你咁大胆，居然违抗本大王嘅命令！马斯，任何人敢违抗我吉心星皇帝之老嘅命令，都冇可能生存落去。违抗我命令嘅人就要死！ Thank you.

马斯，睇嚟你系咁大啦。 地球人是爸爸妈妈的仔，这里是哪里啊？ 马斯，马斯， 吓！ 你听住，盖亚来自嘅反阳子炸弹会喺你生命终结之时，脑电波中断嗰阵爆发。马斯，地球嘅命运掌握喺你手上。马斯，你绝对唔可以死。 你系边个？点解要讲俾我听啊？ 超能力者巴路已经死了，而马斯又背叛了我们。我们大举进攻地球了。 马斯实在太过可恶。就将马斯连同地球一起毁灭了。 遵命。是边个？ 雀仔，你在哪？雀仔，雀仔，你在哪？ 是马古。 雀仔，你在哪？ 阻住晒，拉开。 好多海鸥啊！ 食啦！ 佢哋好似一啲都唔怕人喎、啊。我知道你是靠这样来掩饰悲伤。 马斯，你听到吗？马斯，地球很快会面临危机，要战斗，马斯。 他们突然间好惊咁嘅。 马斯，你要小心，他们的目标主要是军事基地。死咗，盖亚嘅反杨子炸弹就爆炸，地球亦爆炸，这个美丽嘅地球就会毁灭。我唔可以死，一定要生存落去。 已经带了背叛者马古来了。 马古和马斯是血脉相连的兄弟，你一定很挂着弟弟。那么好了，让你们见面吧。不过你去见马斯是为了要拿他的命。 你说什么话？ 回回去那里。 如果你自己不想死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杀死他。 马斯，我想见你，我有事要跟你说，请你来找我。 是这把声， 来找我。 是这把声经常叫我，还救了我。 我想见你。 通讯突然中断了。 咁情形我哋应该点好呢？ 长官，请你俾我去啦。我要睇下有咩事。 你唔可以去，因为呢啲唔系你个人嘅问题。 但系 咁样约见面实在太奇怪啦，一定有咩阴谋噶。咁样去实在太危险啦。 如果乜都怕危险，咁就揾唔到突破嘅缺口。呢啲系我爸爸教我嘅，而且呢个仲系拯救我哋呢个美丽地球嘅唯一方法。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冒呢个险。 但系阿母啊，如果你有啲咩不测，咁地球就会 有我哋保护阿母咪得咯。我哋成代人跟住佢，唔会有事嘅。 冇错，阿明讲得好啱啊。更何况咁样做就唔会俾嗰班嘢睇小，以为我哋系冇胆匪女啊。 长官，我都请求你批准佢去啊。 咁啊， 请批准我去啦。 好啦，我批准。为咗世界和平，你系应该要去嘅。不过你哋一定要小心啊。 系。 系啦，阿母，嗰、那个讲俾你听有危险嘅人到底系边个啊？ 唔清楚，我都想知道。总之，我好想见佢。 人のようにな ぜ, ぜか恋しい懐かしい声だ流れ星よ教えてくれ 在前面有敌方战机啊！ 追上去支援阿母， 消失咗啊！ 去揾啊，唔可以话消失咗咁就算噶。

如果是这样 Crusher 队很容易生青苔的。 咪乱讲嘢。 是啦，长官啊，如果等到冥王星的基地建造好之后，到那时人类就可以踏出太阳系了。 是啊，人类的梦想是无限的宇宙，那里将会是个大舞台，演出一些壮观而华丽的好戏。 原来长官都是个浪漫主义者来的。 多数男人都喜欢浪漫的，女人就多数贪靓。 哦。 美嘉，什么事啊？ 长官，有一个不明来历的信号啊。 信号？ 等我开了频道先。 地球生物立即停止宇宙开发，如果不是我们会破坏地球。我是吉森星的之路。 长官，到底是谁？ 不知道，好像向我们发出什么警告一样。 警告？ 他好像是说什么吉森星的之路。 美嘉，你立即进行数据分析。 是。 蛤？你自毙了？唔多头，系重力波，宇宙中心有危险，受到攻击。 咩话？你讲咩啊？ 阿母，点解你会知道噶？ 唔得啦，已经嚟唔切啦。 杀队，今次靠晒你哋啦！ Crusher 队系为咗要解决宇宙中各种事件而受过特别训练嘅宇宙战队。飞鸟健治，23岁 ，Crusher 队队长兼作战主任。木曾明，16岁，飞船操纵员。人向美嘉，17岁，负责分析及通讯。伊泽远成，17岁，负责射击。同样负责射击的17岁成员，明神武。 啊！队长，宇宙中心的信号突然消失了。 真是可恶啊！被人破坏了。 阿武啊， 快啲，或者仲有生还者都未定噶。 真是惨不忍睹啊！ 冇生命反应，亦冇发现任何敌人。 可恶，究竟敌人匿喺边度呢？ 系重力波。 出嚟啦咩？明，稳定啲架势啊！ 得啦，收到。 好、哦。 知老皇帝，今次我哋作战好成功。 点解我有呢种力量噶？ 我先。你快啲醒啦，马斯！为咗今日嘅来临而身处地球嘅马斯， 等阵先啊！你究竟系边个啊？我个名叫明神武啊！ 唔系，你系马斯，即系我吉森星皇帝之老嘅仔马斯。好明显，地球而家已经成为我哋嘅威胁，因为咁，

斯，唔听从支老皇帝嘅命令，下场就系咁，你都可能系一样。 你个衰人，你竟然害死我爸爸！ 你的死期到了，我现在以支老皇帝之名将你处死。你无地走了。马斯，看来你是这么大啊。 爸爸妈妈的仔，呢度是哪里啊？ 马斯，马斯。你听住，盖亚来自的反扬子炸弹会在你生命终结之时，脑电波中断那阵爆发。马斯，地球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上。马斯，你绝对不可以死。 你是谁？为什么要告诉我听啊？ Thank you. 超能力者巴路已经死了，而马斯又背叛了我们。我们大举进攻地球了。 马斯实在太过可恶。就将马斯连同地球一起毁灭了。 遵命。是边个？ 雀仔，你喺边啊？雀仔，雀仔，你喺边啊？ 系马古。 雀仔，你喺边啊？ 咪阻住晒，拉开。 哇，好多海鸥啊！ 食啦！ 他们好像一点都不怕人。我知道你是靠这样来掩饰悲伤。 马斯，你听到吗？马斯，地球很快会面临危机，要战斗，马斯。 他们突然间好惊咁嘅。 你要小心，他们的目标主要是军事基地。 死咗，盖亚嘅反原子炸弹就爆炸，地球亦爆炸，这个美丽嘅地球就会毁灭。我唔可以死，一定要生存落去。

你。 我问你，伊迪啊， 哦， 你两个孖仔可唔可以让一个俾我？ 啊， 我想将佢当系王子送佢去地球嗰度。 不过 你冇理由犹豫嘅，始终有人会翻嚟吉心星继承我嘅伟业，成为支配者。 陛下，我开发嘅反阳之能量绝对唔系为咗制造牺牲者，而系要为宇宙中一切生物带嚟和平而存在嘅。我嘅仔都一样。如果能够为宇宙和平出到一分力，我好乐意送俾你。不过，如果将反阳子能量改造成炸弹，令佢成为使用者破坏任何一样嘢就唔得。 你首先，佢一个科学家，竟然想反抗我咁大胆。 老公，白师佢俾士兵抢咗。 而家嘅形势好危险，趁仲有时间，我要将一切化为记忆传俾佢。 之后，爸爸好担心之老会对你下毒手，所以。